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高虹安惨了，好，高虹安惨了，因为今天啊，资策会的执行长在立法院答询，第一，他说高虹安的论文经过两次比对，他引用资策会的论文超过八成。第二，他的公费博士没有报备，也没有说明，职场伦理有问题。第三，他这个没有宣示他受到资策会的支持，这个违反学术伦理，论文不当。资策会要循法律途径解决，换句话说，伊那是无啊，这里处理这里代志，资策会会告他。民进党今天骂他欺世盗名，说谎不打草稿，应该要辞去立委接受调查。今天他有个行程，突然之间取消啊、哦，这个第一个举发高虹安论文有问题的翁达瑞，好、哦。他说他学术不伦、特权留学、谎言狡辩，对高虹安越来越不利。好，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要来讨论这个对他影响有多重大，要把高虹安掀开来，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好，今天因为他的新书说哦，郭台铭啊说不啊，这个不亏你是北一女业余骑队，好，今天有北一女的人出来说，哈，他根本不是啊、哦。那到底他是不是啊、哦？今天也要来讨论啊。这个沈慧虹因为弄酸新竹区，吴子嘉指控沈慧虹求官，结果去有沈慧虹个告。吴子嘉今晚出来讲，我被柯文哲卖了啊、哦，被他骗了啊。哦，那么可是呢，吴子嘉在昨天晚上的节目又说他是受台北市政府老交情拜托嘛，他是受人之托。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抹黑沈慧虹，到底是谁拜托吴子嘉的，还是吴子嘉自己说谎啊、哦？那么他又讲哦，柯文哲知道，他知道吴子嘉要出来爆料，好、哦，好，那么啊、这个林志坚啊，今天也出来说，其实沈慧虹被柯文哲四次挖角，好、哦，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嘉后的人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抹黑他？那么啊、这个柯文哲又讲陈时中去死吧，啊、哦，因为陈时中自己打了防疫的分数、哦、而且做事要对陈时中丢病历，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站闪现的耐心也安呢、哦、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哦、那么今天、啊、我看钟小平也在讲啊，讲陈时中、哦、那到底这个钟小平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啊。蒋万安、哦、因为一那今天选到台北市长，那么有可能未来选总统哦、啊，他的老爸后来的影响力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他的老爸接受了习近平的家宴，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访问啊黄青龙，到底他真姓蒋吗？他的心血到底什么款、哦、我们今天呢啊邀请到的来宾啊，第一位是陈时中竞选总部的发言人庄瑞雄庄委员， 欢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洪毅好，大家好。 好，前台中市啊、新闻局的局长卓冠廷， 洪仪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蒋万安竞选啊、这个总部的副总干事李明贤， 大家好， 以及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罗俊轩医师， 洪仪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那么待会啊、这个门里还是门外的作者黄青龙也会加入哈。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最新啊。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在立法院备询回应，经过两次的比对，高虹安博士论文与报告雷同八成，而且没有做到引用出处，违反学术伦理， 资策会主张会主张这个著作权，后续要跟高虹安协调，也不排除要采取法律途径。陈廷威啊，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质询，他说高虹安去美国拿公费出差兼攻读博士，到底有没有报备？资策会的执行长卓正宏说，这个案件高虹安没有报备，也没有说明。啊，这个以职场伦理来讲是有问题的。另外，卓正宏还说，学术著作最重要的是要标示出处，比例这么高，一定要有宣示是受到某计划的支持。这一点高虹安论文没有做到，这违反学术伦理。这个论文的确是有不当。啊，卓正宏说，研究计划结束之后，这个内容著作权属于资策会，学术论文引用要明示出处，特别是有受到资助的话，要明白表示受到某计划的资助，所以资策会要寻求法律途径。这个事情大条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用超过多少吗？ 比例用几个不同的软体去做比对，大约在七八成。 被问到高虹安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资策会执行长说，他们用不止一套最科学的比对软体，结果认证高虹安确实抄很大。 一般来讲，这样不称为引用，它相对的是 比例过高， 比例是偏高。论文一定要标示明示出处，那这部分它论文里面缺乏，的确是有不当，但是。跟这个授权其实是无关。 高虹安的博士论文少了引述出处，重复率高，直接被科学认证涉嫌抄袭。资策会说，这些专案论文著作权可都在资策会。高虹安的做法真的不当。 怎么说？要发文给美国辛辛那提。 资策会的法务相关的同仁已经开始做进行的准备。 资策会要发文给高虹安的母校辛辛那提大学，届时恐怕面临违反学术伦理。资策会也不排除提告捍卫权益，再加上高虹安的博士学位还是全职全心以出差之名完成学业之时，事前完全没报备。 他没有去跟资策会来报备，或者是说明说他有要去就读这个学位。 他没有。就职场伦理来讲，这么做其实是有问题的。 不为人知的求学路在国会殿堂全被摊开，高虹安似乎早知道有立委要提问，想不要避开。连下午新竹行程都临时取消，却在脸书发文反击资策会期刊论文才六页，却说引用超过八成的说法，光用数学计算就知道绝非事实。不过绿营呼吁高虹安辞掉立委来明志， 呼吁高虹安委员应该要立刻辞去立法委员的身份，勇敢地接受资策会的调查。 博士论文被资策会认证抄袭，高虹安终究得面临对外说清楚的那一刻。 好，那么这个赖瑞龙委员啊，他也质询了资策会，他的一问一答在这边我们也看让大家更加了解。赖瑞龙说，他问资策会，这都是国家资源，高委员的案子你公文上写超过八成。资策会执行长说，有一次接近八成，有一次超过八成。赖瑞龙说，那后续怎么做？资策会说会主张著作权，会寻求法律途径。赖瑞龙问，那可不可以清楚说明？资策会的回答是，也要看协调结果，通常啊要诉讼还是会先协调，看能不能和解处理。赖瑞龙再问，公文上有三个解决方案，第一请高委员说明，第二请辛辛那提说明，第三是提起诉讼，会渐进执行吗？资策会的回答是，高委员能做适当处理，就不会进入后面两个程序。赖瑞龙说，那什么时候会发文给美国的辛辛那提呢？资策会说，已经请法务开始准备，这两天确定再提报告。赖瑞龙问，资策会全职全心500多天出差，同时完成论文，是资策会允许的吗？资策会说，高委员这个部分哪些是在读学位我们不是很清楚，资料里他从来没有申请过就读学位，没有报备，也没有说明，当时没有规范，但是职场伦理上这是有问题的。王美花部长呢说，用公费出去应该是要执行资策会的专案才对，细节我要跟资策会确认一下。来，我先请教一下冠廷兄。 是， 高虹安会出来说明吗？ 他必须要说明。嗯，为什么？虹一哥今天在立法院的质询讲了一件最重要，我认为核心的一件事。嗯，所有的核心是资策会是被监督的。嗯，资策会的钱很大部分是纳税人的钱。 对， 所以今天资策会的执行长才需要站在备询台上被立委们质询。 对， 所以之前跟大家讲说资策会的钱啊，不是政府的啊，这些人大家主持人可以闭嘴了。 高虹安说那是司法人。 对，嗯，这些话都可以闭嘴了，嗯，因为如果他不受我们的民意代表国会的监督，今天资策会执行长不需要站在那里。嗯，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刚刚今天逮起大条啊，依照资策会的惯例，嗯，跟高虹安一样的情形，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申请留职停薪，嗯，第二个选择是你跟资策会讲在职进修。 对， 高安都没有。我们本来啊，嗯，还以为啊，哎，至少他有跟资策会长官讲一下。嗯，现在这一位执行长他讲的话的代表完全没有。嗯，你知道这背后多大的丑闻的问题吗？这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骗呢？ 他对黄哥，这是我要讲的。他等于说跟他的主管说，或者是跟他主管讨论完之后，嗯，他要到美国去出差，嗯，而且是长期的出差。但在这个长期出差的阶段，他在出差的地点攻读辛辛那提的博士。嗯，哎，如果你没有跟你的主管讲这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嗯，你所有的差旅，你所有的这些全薪，嗯，你主管都不用知道。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那最后回到他自己的学位跟论文本身嘛，嗯，前面高虹安都讲说，没问题，没问题，或者是不回应，就两种嘛。今天资策会讲很清楚，他比对了两次，嗯，一次是讲说，快八成嘛， 对， 你跟资策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著作的一个相似程度，嗯，另外一次出来是破八成，嗯，简单来说。如果是比照当年你们讲林志坚的论文，嗯，这个比例是超出超多倍， 是， 那你完全不用没有责任，嗯，我认为这接下去资策会他会做的事情也就是他讲的这三件嘛，嗯，要么你就刚刚我们都在说明你假设是漏了引用，或者是说你有跟谁申请，你要讲清楚，嗯，第二个是辛辛那提的学校确实有义务说明，因为博士学位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嗯，它代表了学校的声誉嘛。 是。 那辛辛那提的学校，你是不是还像高虹安之前所讲的，哦，出示你们学校学伦会，哦，好像内部有做讨论，嗯，说没有问题，而当时讲说资讯不够明确，哎，嗯，但是资策会这次的资讯够明确了吧？ 是。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好了，如果辛辛那提不讲，高虹安不讲，那资策会基于其中它的收益来自于七成来自于政府，嗯，它当时的草创的基金也近四成来自于政府。他有义务要提起相关诉讼嘛，嗯，不然如果你不处理高虹安这个课题，我们所有人以后所写的所有著作，嗯，我拿资策会啊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研究案直接拿来抄，嗯，我也可以去念博士。 我跟你说辛辛那提可能也不会放没放一刷，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卓正宏执行长公他没有引用出处呢，嗯，所以辛辛那提会不会也是被他骗了啊？请教一下范老师。 的确，因为这个资料哈，资策会他去承办其他部会的这些计划案，嗯，不会公布，哎，通常不会公布啊。那基本上来讲，辛辛那提也不知道高虹安他的论文有这样大幅抄袭这个资策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案，嗯，是不当然不知道嘛。 八成 欸，他没有提，怎么会知道？嗯，美国那边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啊，我觉得这个执行长卓正宏啊，嗯，到今天我就认为他太客气了，嗯，哎。我觉得那个，如果今天是我，我一定很生气。嗯，因为你今天是假公济私，欸，你拿我资策会的薪水全薪，欸，嗯，然后跑到美国去，啊，说是你要去做去执行我们啊的案子，结果你是假公济私来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然后我们资策会完全不知道，还窃用我们资策会的相关的研究案，那我必须要讲，我真的会非常生气，甚至要求求偿。而且高虹安从念博士八年哦，嗯。没有人知道吗？六年没有人知道吗？他曾经2012年到2013年他请假超过半年，嗯，半年都不在台湾。 是。 2013年到2014年有311天，嗯，我们一年365天 ,311 天不在台湾。我请问一下，这个难道他的长官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吗？嗯，所以今天哦，还好有这个立法院，你看资策会沉默了多久？嗯，这个事情爆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资策会是能闪能闪就闪，能躲就躲。 是， 今天是到了立法院，所以我必须要讲，民主真是个好东西。嗯，你就是必须到立法院接受立委的质询。 是，嗯， 那今天这个资策会正式承认了，他说这不能升为引用哦。嗯， 不能成为引用，那就是盗用，那就是剽窃，那就是严重违反学术的伦理，所以说资政会一定要告，一定要诉诸法律，谋求你资政会的基本的权益，因为你的资助是来自于我们人民纳税人的税金， 是 七成到八成，所以我觉得该要回来的就要回来，所以我觉得啊，从今天就看起来，高鸿安他要面临的是，可能他的博士学位有问题 哦， 因为西西那提学校丢不起这个脸，我们的博士自己来是这样子的粗制滥造，所以西西那提会不会取消他的博士学位？第二个，资政会应该要捍卫他们应有的自由的权利，还有法律上应有的权利。 其实啦，新德市哈、新德关竹科啊那里啊，其实硕博士太多了，听多比高鸿安后悔作罪。那我想请教一下东豪。那边的这个竹科的硕博士会怎么看高鸿安这样？ 我相信一定很意外，因为今天最意外的是听到说他跟高鸿安的博士论文，居然跟他在资策会的这个研究报告相似度到了80%以上。我在想，辛辛那提这个学校应该不知道有这种超过80%的这种巧合吧？因为你这个要怎么？就你做一个博士论文，我们都知道基本上你一定要有一个原创性哈。那80%这个数字，我从来没有想过是80%。第二个我跟你讲，竹科哈，大新竹地区博士超过6000个。 你还记不记得林智坚那时候他们台大说什么？他好像接近4%。 是，然后呢？因为 接近80%呢？ 对， 接近1杯呢。 然后还不能自我抄袭嘛？那新竹的博士6000个以上。硕士超过40000个，因为大部分都因为竹科跟几个学校在那里，你高鸿安虽然是学理工的，可是新竹就是理工啊，新竹就是理工啊，就是你的论文的， 别人如果都原创都很辛苦写论文，然后看到他这样子， 你怎么会是80%呢、啊？那个高鸿安要出来讲 啊， 然后再过来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先不要太激动，我觉得要让资策会好好的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去进行这个事情，因为我要讲一下，因为卓仲文先生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他本身是台大资讯工程系的， 资策会的执行长， 对，2019年接的，然后呢，他以前在业界是有名的，为什么？他除台大以外，他是密西根大学的，因为美国也是名校，他念了这个什么，电机跟资讯，他的硕士跟博士都是密西根的，所以我想。卓正宏执行长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他的用词因为都是理工背景的，所以他在看高鸿安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相对容易理解，这个状况大概是什么，所以也不用急着说高鸿安怎么样，但是高鸿安要做什么事情，你应该要出来说明，这个已经不是你的民意问题，还涉及到资策会的民意问题，还涉及到你的博士母校的民意问题， 是， 就这个时候不能躲， 是这个今天啊。资策会的执行长说，如果高鸿安没有处理或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就要寻法律途径。我想请教一下庄委员，你是律师，也是台大法律系，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伊的意思就是讲，他讲的今天在立法院讲得很清楚了。其实你哪个还原意思讲吼，伤含啦，怕为了讲吵架超过八成，他是讲的比较含蓄一点而已啦。人吵到八成，第二样意思就是讲吼，你这。怕有迄、那、落、個，明明你都在上班，你要读册，你嘛甲我讲一下，啥物咧？一日回来，你后几啊年后发现讲夭寿哦，你唔是迄阵拢领我公司的薪水，结果拢去做私人的家己的代志。 所以一旦安尼讲嘛，讲伊是欺骗民定， 当然可以这样讲啊。高鸿安不会这样认为，高鸿安认为说，无啦，我这叫做他，要求高鸿安跟他的支持者一定讲，这叫做蒙拿兼塞口啦。他一定是这样讲啦。但重点就是说，这个涉及到整个伦理啊。 那因为他说他没有报备，也没有说明啊， 没有报备也没有说明啊，是别跟你骗嘛。意思讲，我都免跟你讲啊，我都足搞的啊。我你公司支撑会代志，我买单给做好啊，是差一个我给偷走去读一下册安尼尔。但是啊，我是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非常严重吗？ 就是讲，职务上无人得安尼啦。我办公室哦，我的助理哈，给他譬如讲，我是李焕英来，还是迄个李明贤伊的助理李义辉来对。下晡时啊，给走无去，你想讲，要来回看吼，回看刷了，伊怎爱酸去了后，酸你好去，几啊年后，咱发现讲，伊伫咱遮食头路的时阵吼， 所以拢走去好咧。嗯，啊，你刚讲的时候，咱的伊的意思是讲奇怪，伊即摆也甲你回讲啊，我了你的代志，我嘛有甲你做好势。嗯哼，无即款心得啦， 是 就是讲伫这间公司咧办代志、做代志的时阵，咱讲你啊薪水哦，咱是讲你啊全新的薪水。嗯哼，你都唔是来我家兼差啊？ 是， 你都唔是来我家当高宏安？你不是到资策会去打工诶、欸？嗯，你不是到资策会去兼差呢、欸？那你回来的时间，我们很明显从刚把它对出来，就是说他其实几乎都是寒暑假回来了。嗯，对吧？诚信真的有问题，他这个事情处理的态度，前面如果处理还来得及，刚回去，他现在也讲拍摄，我听到了，真的袂歹哈，啊，我就去了，我先抓去读一下册，安尼无影响到工课。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社会 基本是拢无回去的哟， 拢总无啊，伊才阁出来阁气压去啊，嗯，我咧北一女的吼，我咧台大，我咧东所科啊，你想啥级别拢嘛榜首的，哦，我就开始一直抓一堆，抓一堆讲啊。就是把结果你有干嘛弄发现你他刚定，这个节骨眼，资策会今天出来讲完以后，你可以看到说他前面讲了多少谎言。嗯嗯，我咧东团去甲开去甲资策会要爱一个资料，讲这拢公家的钱哦、喔，啊这员工有正常在上班无、当初伊签什么钱，签什么钱，伊讲吼国家机器，讲去政治力量把它升到资策会里面去。这些就搞啊！你现在公家的钱，当然你有地有照去讲去做地吃头路无，还是走去摸灰无去摸鱼无？当然要讲得清清楚楚啊！哦，那他当初的讲法就是说不当的一个介入。那今天资策会的事情，他立完讲得很清楚了、他本来就应该到，他本来就应该到国会来备询呐、你那个是公堂啊。所以这个到最后辛辛那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讲。一个真正读册的人吼，比较朴素的人，你也感觉更小。安那讲你敢知？博士论文吼，在审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讲，你这个题目定出来了，有没有达到目标？啊，比目标更差一点 ，B 减。达到目标，普通，叫做 B。那要看到你，我唔知一刻流是啥。啊，伊这哦，引用了八成。抄袭超过八成。没有引用哈，唔敢讲写上，比如说郑鸿仪写上，我去个引用入来了，另外博士论文的人，博士论文来对，我去个引用，我那甲你抄个八成，佮无爱讲迄我是引用郑鸿仪的，啊，规本八成拢你的，当然嘛是抄的，当不套，迄个啥物的，到尾他变我的著作。 你讲抄八成，啊，唔敢写出处，一定是抄嘛。 是一定是抄嘛，啊，你规本无你话我嘛爱写，我讲哦，歹势，我甲郑鸿仪，我两个是共同作者，我第一作者，郑鸿仪第二作者，因为你占八成嘛。 对对。 啊，所以你的连接拢中无，你这个跟社会没办法交代。一个看起来年轻啊，打着非常朝气或那作正面，那干嘛作正能量诶？从头到尾，这件事情你感觉全部拢总在讲骗啊！无猜我是感觉伊较早形象阁未歹，你敢知？未看到诶，未看到诶。 来，瑞德，你感觉伊真面目是啥物？ 如果今天资策会在这个立法院的所言为真，我相信他不会造假。 不可能， 他不敢造假， 因为在国会嘛 造假他就 fire 了，对不对哈、那么他要完全负法律的责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内容。为什么呢？高鸿安必须要勇敢的站出来，那么面对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不要再第三次哭了。泪水是最廉价的工具，所以呢不要再哭了。如果要当一个新竹市长的人啊，那么绝对不能遇到什么事情只会哭。你要出来勇敢的面对到底怎么回事。资策会所讲的内容，你也给你高鸿安在面对辛辛那提，他只领了半年的租金补贴。但是呢，讲半年的租金补贴，一共爷爷这类的生工啊，学费上面都一概你出来嘛，会让人家有一个感觉，你会有一个错觉，好像你他是留职停薪的，你会有一个错觉嘛。就后来他是全薪。后来发现是全新的以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白天做什么工作，晚上做什么工作，没有对不起资策会，对不对？ 对 你想的够美嘛，对吧？金马喜，那资策会到底知不知道？还有就是说，你从资策会这边到底领了多少钱？你要咱能待完做让爸爸妈妈两颗零米啊，紧挖紧挖砍。然后呢，还得按摩头吧，一包一包扛，对吧？哈，够自己要去加油站加油打工，靠我都经过五年六年，靠我都筹足出国留学的钱呐、啊。 对， 啊，今麦有人呢，有人在资策会，我讲资策会，我后来发现资策会，我是少年的时阵，那无你加入资策会啦。资策会为什么有这样好的福利？不可思议啊，够。这么多年来以来，那么拿全薪呢、啊？包括可能包括三节奖金呢。然后呢，最主要是 EA 高鸿安也在强调说，那么当时成立的时候，政府只捐赠37%多，38%嘛。阿姨伯讲， 几年预算有70%以上都是政府出的啊，中国加起来无一百亿嘛，几啊十亿都是咱的纳税人的血汗钱出的呢。咱的纳税人的血汗钱出了资策会，资策会加起来这些钱有无哈？有人提这些钱去完成人生的这个博士追寻理想的大事，这是一件真重要的大代志。各位，那么你回来了。伊唔是有讲去深圳，去中国深圳迄个红海遐，去甲贵党嘅见面有无？贵党嘅讲伊作战咧，你看迄摆佮做伙去倒位去澳门嘅，迄倒我袂记得啊。那么迄摆有无哈？资策会知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跟你的新老板新工作见面？你的差旅费跟你的机票是咪资策会出的？我问你，你有甲资策会人讲无？你要去遐创啥无？还是讲你只是去那边考察干嘛？你有敢能讲实在话不？这个跟诚信有很大的关系啊！著作权已经嘛，资策会跟你讲啊，就明了啊，没有错。你如果不是技术转移的话，唔免讲资策会一定要写黑的所谓授权书。按过你的个人私人认为被引用时，你要注明出处够比例原则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高达70-80%哎、欸，高达70-80%，我要讲，起码高雄安台啊，为什么？因为呢，资策会意思是说高鸿安高委员，你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哦。那么兵分两路，一个部分是直接发文到美国辛辛那提，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列给你们。高鸿安有说他们有什么啊、说他没有剽窃，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官方正式声明、 你有看到高鸿安今天出来吗？ 今天 没有啊，没 有。你要出来，你要勇敢出来啊！因为你今天公开他讲，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对别人对你的指控都是不对嘛。那另外一部分打官司，高鸿安一定要出来勇敢面对。 好，民进党今天给了。公以欺世盗名，说谎不打草稿，真面目经不起检验。好，所以呢，要求他辞掉立委，接受调查。好，那么到底真实的高鸿安是什么样子？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其实高鸿安惨了呢，他有去告《镜周刊》呢。可是今天是资策会证实超级惨， 你别忘了《镜周刊》有反控他诬告。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关系我关系温书的呢，而且够红告诬告，而且成功哦。这个啊、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我们有啊、邀请他来上节目，那个旅美教授翁达瑞，一不秒就成十份，一共真相大白的日子不远了啊。翁达瑞说啊，一大概是古尼黑的西尊，哦，这个时候。他揭发高鸿安的博士论文涉及抄袭，并且侵犯了资策会的著作权。后续他又花了几篇文详述高鸿安的抄袭跟侵权。他就像堂吉诃德，哦，风车一直打，但是他说一个人傻傻的往前冲，也没有媒体报道，也没有立委质询，哦，高鸿安失算，失算一堆，你知道？翁达瑞公啊，但这一切在高鸿安对他提告后就改变了。高鸿安提告后，他决定现身迎战官司。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跟翁达瑞吃饭。翁达瑞说，他判断高鸿安认为说，这个要合作翁达瑞这个网友啊，没出来啦。这样啦，因为出来啊、搞不好他就输了嘛。哦，啊，他呢就想说，好，我就是坦坦荡荡，我要回来这个揭发这个高鸿安。他说：“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翁达瑞真的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了。好，不是匿名网军了。翁达瑞啊，今天说，立委陈田蔚的质询，资策会执行长证实他一年来的指控完全正确。来，翁教授，给你这里上表达敬意。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啊、罗医师，好，你感觉他的真实面是什么？”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在讨论说他到底能不能目空一切，然后这样瞧不起别人的学历到底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叫做盗名盗取名誉的。那这一次呢刚好欺世盗名哈。上次也是每日一字啊，今天每日一句的哈。欺世盗名啊，刚好欺世跟盗名构成要件都该当。那我们想是说一个看起来外形很亮丽的人，开朗的笑容。本来觉得应该是说可以为社会有些贡献，可是从他的一些表现发现有问题。那现在呢还好，本来是飞上枝头要做凤凰，现在呢调回凡间又变回麻雀。那我们去看高鸿安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会不会羞辱了麻雀啊？ 我觉得齁，我们比较在意是说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诚信谦卑还是很重要的价值。那刚刚有提到一个齁，关键就是说在资策会上班。那资策会其实也是所有民众 民脂民膏的一部分，哎，结果547天用公费去求取自己的学位，也没有跟他讲。嗯，我记得上次我有讲说，我很担心说这次是某个党他的一个生活日常。嗯，因为他们会这样想啊，这样做已经一直这样讨论嘛。那你回过来想，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恐怖。嗯，现在看起来他应该是不会选上市长。嗯，这样如果再选上市长，我想我们就不要民主选举了嘛。啊，那就全部拆权就好了嘛，哈。这样选不上的，所以我认为民主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充分检视一个人，嗯，他的人格操守。 是， 这里牵涉到什么？第一个学术伦理，嗯，职场伦理，还有什么做人基本的伦理，都是伦理。伦理就是一个人的人格、生活的态度，嗯，这个人就变成当事人不适格，嗯。那我认为说，台湾所有的人都不要见略欣喜，我们反而要引以为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教案，嗯哼。当你要做公共事务，当你要分配资源，你要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嗯，你是不是可以很诚恳跟大家沟通，跟大家说你自己 ？OK， 我想高鸿安这件事情是不及格的。 欸、明显，你敢敢把你的顶司骗547天，讲一路上出去啊，家己去读修论文啊，摕公家的钱啊，拢甲骗，拢无报备，你敢敢哈？ 上司哪会可能无发现呐、啊？你讲你有上班无上班啊？对，我们这两个问题、啊， 所以有人甲暗砍。 欸，这要调查清楚啦。你之所以说第一点，过去之所以跟他执行长有说，过去包括同仁要出国念书都会报备啦。啊，高鸿安这无报备有那个职场伦理的问题嘛。啊，就讲500几天哪有可能无上班啊，无报备，啊来这执行长都唔知影讲，伊到底有去上班啊，无去上班，伊即卖状况是安怎？ 对， 这内部管理有问题啦。所以这个问题啦，这要查啦。 啊，不过，冇紧啊，总共面顶顶司有加暗砍，你敢讲？ 唔敢啦， 唔敢吼，啊，人伊那敢哈，啊，小女生伊那敢哈， 这是各大家人的选择无同啊，伊要安尼选择的，这拢会检验啦，这 你唔爱敢，我就做市长，唔敢那个做议员尔， 是好啦，这经验出来都查会到呀，这过去记录拢查会到，第二个大家讲的迄落就讲抄袭的部分啦，我记高华咧有讲过啦，伊讲伊家己的。期刊论文，伊是第一作者。嗯嗯嗯啊，即卖讲，资策会认为讲，伊第一作者，迄部分是有侵犯著作权疑虑啦。著作权、啊， 著作权是属于我资策会。 对，哎、欸，迄到底著作，啊，迄个高宏安伊是讲，伊生伊家己讲，伊是第一作者，著、嗯、作权属于伊个啦。啊，迄个即卖资策会讲，著作权是属于资策会嘛。嗯，这告起来一个啦，讲著作权属于谁诶？哦，这迄个。在法庭上诉，哎、欸，著作权诉讼争议这搞得要厘清了、嗯、这已属于讲完全属于抄袭，这是搁无讲的啦、嗯。所以厘清楚，不过我感觉这件对高鸿安会伤到啦。 有伤啊？ 嘿、嗯，哎，资策会出来讲，因为毕竟哦，伊选的是新竹市长嘛，嗯、新竹市遐主科遐侪嘛，遐读过博士的、硕士的就侪呢。啊，所以大家会去做思考。我感觉 这你感觉写论文的足艰苦呗？ 足艰苦呀！ 足艰苦的，我足艰苦写的。啊，伊抄八成，你感觉人的感受什么款？ 不，就是讲伊爱解释讲，伊即摆 现在有三字吧吼， 迄个 paper 是伊个嘛，伊即摆伊讲伊是第一作者引用，啊，即摆讲啊，资策会改讲伊也是八成抄袭，嗯，即摆是侵犯著作权，因为著作权声明，资策会讲伊个嘛，嗯、啊，高宏安讲的是伊个嘛，所以这是著作权的争议啦。嗯、啊，第二我感觉，主科遐遐侪人吼，我感觉这对选举多少会造成影响。 要说硕博士5万呢？ 嘿，啊，所以第二个讲高宏安给他第一时间哦、喔，没有出来说明，以。错过的24小时危机处理的一个时刻了。哦，危机时刻，你领导四点钟，那个你回那时，你老婆出来讲，伊今仔取消行程，讲伊记者会出来开记者会回应，伊、嗯、老婆出来回应哦、喔。 对， 你刚好这叫做发酵，当然对选举对伊来讲有伤，所以第一时间选举是就快速的回应的啦。嗯、啊，你讲我接下来质疑对业质疑的声浪继续发酵，嗯、当然选举来讲，这伤害扩大啊、哦，所以要谨慎处理了。 包强姐、洪怡，他都要讲竹科的硕博士有几个哈。正确的答案是68000的。咱全台湾即马硕博士吼，世界第四名，当中超过150万。嗯，所以你想看嘛，啊，这些人大概吼写一个写论文写个头个怎么一个头两个大、嗯嗯，啊，这些人他的心中会作何感想？ 而且他不止抄哦，他还拿公家的钱哦。 他现在得罪太多人了，他得罪那些在新竹竹科那些有博硕士的人，他也得罪了中华大学的校友啊。嗯嗯嗯。还有世界高中的校友， 还有夜间部同学， 还有夜间部同学， 他得罪不是博士的人呐、啊，所有没有博士的都被他得罪了啦。 来，那今天呢、啊、有一个行程取消通知，高鸿安今天下午1:30 原定参加心理卫生协会手工香皂 DIY 公益活动，主办单位活动临时取消，特在此通知各位媒体朋友。哈，哎，请教一下冠霖兄，这是什么？ 那今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媒体群组里面高宏安发说，哎，本来有个公开行程嘛，那下午一点多的，他要把它取消。那大家就想说，哎，是不是因为今天包含说资策会啊，然后等等很多不利于他的一些讯息出来，他想要哎躲媒体的回应，就是想要闪躲嘛，哈。光一个本来以为是这样子而已，后来发现一件更扯的事情，哎，因为这个行程取消通知，心理卫生协会手工香皂 DIY 公益活动一取消之后。所有这些新竹的媒体朋友跑去问这个协会，说：“哎、欸，今天呢、啊，那个高宏安本来要去啊，啊，结果后来把它取消，是你们协会说要取消，还是高宏安要取消？”嗯，结果这个协会居然说高宏安从来没有说要来，嗯，不知道要去、欸，哎啊，所以、欸、就最信简单来说，就是高宏安昨天发了一个公开行程给媒体，说他要去参加这个 DIY 活动，嗯，今天九点多发给大家说我不去了，疑似是在躲媒体嘛。可是最后搞出更大的乌龙是，他根本从头到尾没有跟主办单位说他要去，所以就闹出一个超大乌龙嘛。黄哥，我想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刚刚我觉得资策会他们讲说这个论文内容有著作权的问题，高宏安认为没有。刚刚高宏安在他脸书刚刚贴了， 对， 意思就是说资策会会讲说他有问题，是因为柯建铭总招施压， 政治力介入， 政治力，而且他点名柯建铭总招。我认为这件事情后续在法院他们有的攻防，但我更要讲的事情是。他现在讲到职场伦理，对不对？那个，我发现一件事情，高宏安他职场伦理有问题啊，不是在资策会而已。嗯，他连跟郭台铭共事，职场都有问题，伦理都有问题。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啊？最近不是有一本书很夯吗？ 对， 就是那个面试郭台铭嘛。他夯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台北市立图书馆哦，目前等待人数，台北市民有47人在等哦，要等着借这本书，哎，超多哎、欸、，47 人要等。 那四十市面上买不到吗？ 买也买不到，往那个博客来那个书城什么都买不到。哦，然后新北市的图书馆有23个人在等，哎、啊欸，超多人在等看这本书。 是， 但是我要讲是说，他出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跟郭台铭录了一个影片，大家看这个影片是高宏安 fit 郭台铭，结果我才知道，天哪，原来他没有职场伦理，不是要资策会才这样。这在过程中啊，他们揭露一个很重要讯息。郭台铭啊，他跟网友讲说，当时这本书讲说，这本书啊是高宏安写了九成之后啊，我才知道他来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把就帮他看内容有没有问题。郭台铭想说，他已经写九成了，才跟我报告。嗯，郭台铭说，如果我早知道他要写啊，在这个影片里面说，如果早知道高宏安要写，我可能不一定会同意他出这本书。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呢。其实郭台铭，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他在当年就有做一点切割，因为现在这本书被爆出很多内容， 对， 觉得好像把郭台铭显得有点昏聩，嗯，因为一下子送芒果啊，然后奖励同仁是奖励说什么，哎，你可以直接跟我报告，嗯，还是说什么 AI 那个测试那个大那个那个无人车啊，郭台铭跳到中间自己当人肉给那个人家测试，就很多很昏聩的事情。郭台铭在当时在出书的时候，他居然讲了一句话，嗯，他说啊，这整本书啊。90%以上我都尊重高宏安自己写的，我都没有改他的哦。嗯哼，所以其实在一年多前，2019年，当时郭台铭就有跟这本书某种程度做一定程度切割。好、哦，所以现在闹出这一堆笑话，或者是被人家讲说，哎、欸，郭台铭真的是你形容的这样吗？嗯，这个内容其实真的是高宏安要负责。 OK， 好，东豪要补充， 因为刚才冠廷讲到那个行程的事情哦，不管那个行程他是没有安排搞错的，所以临时取消。因为那个如果九点多的话，应该立法院的那个质询还没开始。所以应该不是因为立法院质询，可是明天高宏安要怎么排行程？你要把这个资策会这个事情怪给老柯建铭吗？嗯，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哪一所大学，不管是自己抄自己还是你抄别人，不管，不管著作权是不是在资策会手上，哪一所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可以跟他另外一本八成相似？ 不可以啦。 高安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嗯，我们讲啊，如果因为我真的没想过是八成，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博士论文跟另外一本会有八成？嗯，不管你在另外一本你是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都不管，你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学术训练，它不是10%、20%哎。嗯，你如果是10%、20%、30%，你还可以去解释哎、欸。嗯，你过了50%，你是80%，我从来没有想过80%。当这个80这个数字出来之后，我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高宏安那个时候要反对民进党立院党团去调阅资策会的资料？嗯， 我也从来没想过高宏安会有这些事情。 嗯， 我怎么去想象说有一个人在支策会工作，然后可以出国500天？我要再讲一次。 嗯， 支策会要培养人才，要全职全心让人去一个，不管在国内或国外念博士没有问题。培养人才，花再多的钱都可以。可是你怎么会没有报告、没有公文？然后你培养完了老半天，四月回来，五月就离开。当年的资深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好，瑞德，你还记得那个啥李庆安吗？ 嗯， 那阵的陈思梦在台北市是做副市长嘛？你记得吗？陈思梦因为他是黑名单的美国，所以他有美国籍嘛？ 双重国籍的问题。 啊，结果那是不得已的嘛？ 嗯， 啊，那阵嘛无那个规定讲都要取消双重国籍。 嗯， 李庆安那阵一直叠陈思梦，讲哎、欸，你为什么有双重国籍？叫李庆安自己有双重国籍了，啊！我要讲的是，后来李庆安不是下台吗？我要讲的是，你也记得不？林志坚发生代志的时候，高宏安是什么态度？ 嗯， 彻底的啊、这个港检验，伊根本想到伊自己背啥？ 当年呢、 啊， 本来中国国民党差一点要让这个人 李庆安选台北市长嘛？ 对对对，要、嗯、选那个 台北市长嘛？ 啊，要个栽培嘛。结果后来先是这个田鹅岸港摆乌龙啊、 嗯， 然后后来又真正大伤他是这个双重国籍， 对对对， 就黯然神伤离开我们台湾的政坛嘛。 嗯嗯。 所以你被指控别人的时候呢，你要一定要小心了、啊。那么高宏安今天在脸书上面也还击、 嗯， 说他自己啊，那么在当时推荐他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资策会推荐他是参加一个什么精英奖的时候，里面就有写说高宏安曾经被他们推荐，所以呢到美国去这个等于说辛辛那提进修机械博士学位等等啦，是非对错黑白，我干嘛资策会跟高宏安都要说清楚讲明白。 嗯嗯嗯。 还有除此之外，有一件事情是，其实到底啊，他是什么学历，他是不是这个匪逃匪的这个怎么的成员呢？这都不是重点。 嗯，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都有逮捷巡列态度。 嗯， 我觉得态度才是，你知道吗？从9月20号到现在， 哎， 9月20号开始变起来。不像那个中华大学夜间部几顾问你啊， 嗯嗯嗯， 几顾问那时候学历的事件还没有整个大燃烧， 因为你修出来。 第二是因为几顾问美帝啦，他自己在讲的时候没有当作一回事，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不归炸开嘛，对吧？哈、嗯嗯嗯，那都要水溶工料就丢了，那几盖闭嘴鬼对的人， 嗯， 某硕士学位、某博士学位、五硕士学位、五博士学位，全部拢闭嘴， 嗯， 中华大学闭嘴，夜间部到底闭嘴，全部拢闭嘴嘛， 嗯， 所以到后来他为什么底气足，他不道歉，觉得自己很那个，为什么？一看到林根人的民调下来，他自己的民调好像没有伤到， 嗯， 所以就变成打绿大盟主嘛， 哦， 结果你看。一连串发行这里代代际，我问你也民调啊，不落来对不哈？为什么柯文哲会这几天又开始乒乒乓乓？ 嗯， 所以你就要知道这是几天太多的问题。到今天一直到这个等于说参加那个董事长开讲，高宏安的态度没有改变过。嗯、所以你要知道，那么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讨论，其实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我最不能接受的，其实是新竹妈妈。 嗯。 你怎么会对一个被网络上霸凌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只是一个妈妈这样子发表一些言论被霸凌，你切割说不是我们干的？ 嗯， 我当然不知道不是你干的，你干的话你就要退出台湾政坛的了嘛。 是， 你怎么会连一点同理心都没有了？ 好，今天高宏安回应了，好、他说啊，这段时间是在民进党柯建铭等人强力施压下，资策会改口主张疑似著作权疑虑。相信这是政治力介入的结果。他说明明国家有这么多大事情要处理，但是民进党正事不做，却把质询的焦点放在资策会跟高宏安身上，荒谬至极。所以中原啊，那是一抄资策会是没在查的， 他这个的讲法就是 这跟他抄八成有时候有关系吗？ 他说的不是，他说的就是说嘿，天啊，干遐这代志，你都唔去关心，干那要关心我这条呢？他的其实他的讲法就是这样。 嗯，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来面对的人哈、 嗯。 这叫你讲吼，哎，大概讲吼，你应该跟你举发的人正面来对决的、嗯，对。就是讲，来，我即马跟你直球对决，你讲我是八成吼，我出来跟你讲，我才有八成。这2%3%而已，我这是10%以下，我这个都符合学术伦理的、 嗯。 你如果应该出来解释这一些，一直不是，一开始在攻击，你怎么今天可以在地方可以问这个八成的事情、嗯？你们现在应该问到别的事情啊，怎么都事情很严重啊？这个上心虚了。 哦，好好。 要选举，甲剩这50几天，照你讲，牵涉到家己的代志哈。 拢总是爱讲好清楚。你若感觉讲我都坦荡荡，一这关吼，那坦荡荡过关的话吼，我跟你讲，他真的会很高票哦。嗯，就是讲，我都真拢搞乌白讲啊，他没套白声也无影啦。我嘛是正正当当，甲迄个注册会讲过，注册会准我去美国的，我唔那去遐读册，兼摕到博士，大家拢甲鼓励。你要出来讲这一些啊，新竹市民想听到的是说，你当初是很正当的出去，欸，你不是外包呢，你拿条钱不是说，哦，我资策会外包给你，你帮我做好就好，你不是的，你是全职的，做专职的人，跟领薪水，又兼要跟领外包的钱，这个不通啦，什么现在讲这个在立法，讲说立法院不能问这一些，立法院本来就是牵扯到公堂，什么都可以监督。 刚刚冠廷说啊，他那本书叫面试郭台铭，好，现在大家想要来看一下呢，他说看中央图书馆有47个排队要招， 台北市图书馆 是啊， 台北市图47个， 好，可能啊看了以后有更多人会报的，好，因为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一段，他说啊，这个当时啊这个郭台铭跟他一起在面试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啦，齁，医学中心院长啦，医师啦，他们正聊着医疗大数据。郭台铭发现我来了以后，立刻从餐桌蹦蹦蹦你冲过来要跟我握手。郭台铭主动跑来蹦蹦蹦要跟他握手。这个表示啥？表示高鸿安太大位了，对吧？然后郭台铭呢碰到他以后就说，高小姐你好，看你的样子不愧是北一女的业余骑队。郭台铭用我想象不到的萌萌笑容开场。这个啊，这条现在人家在调查，有一个北一女跟他同届的说，今天回家特别去翻毕业纪念册，人家要翻毕业纪念册不容易呢，因为很多都丢掉了。他根本就不在我们那一届的业余骑队员里面，身为一女中校友，学校的荣耀跟精神的象征，竟然被他羞辱到这个地步，简直难以忍受跟气愤。好，那这个是真的还假的？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知名的牙医师史书华今天在脸书粉专盾牌牙医史书华贴文爆料，业余骑队也被同届同学跳出来踢爆，没有他耶。好，史书华医师啊在脸书贴出一张截图，说业余骑队也被同届同学跳出来踢爆，没有他也等等。好，他说连这个都需要掰吗？林志群律师掌武行南连线嘛。林律师啊一嘲讽说，高鸿安又没有说他是北一女业余队，是郭董自己误会的。我高鸿安又没讲啊，那没讲就是没有，大家不能说我在暗示啊，不然就是追杀嘛。你们这些侧翼是不是又在黑高鸿安了啊？然后脸书粉专孟买春秋发文说，我好想看北一女优秀学妹高鸿安穿业余队制服的英姿哦。好，是乐队还是一队？没有记错的话，人家王宏威是一队了。好，他功课好又长得高。黄珊珊说过他是乐队，年代太久远了。好，然后有一个人出来补充说，高鸿安同队同学有来函，他好像是骑队。好，方老师，你想不想看？ 很想看哦，而且我也希望这个他现在愿意穿那个制服，我也愿意看。那我觉得郭台铭要说出，他应该澄清一下嘛。他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那我不需要讲，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段？除了北一女是台湾最 top 的女中之外，当然我们知道台中女中也很棒，台南女中也很棒，但是北一女终究在北部，在首都嘛。他的一队过去每一次的国庆都看得到， 对， 而且就排在第一个。而且他代表的是什么？他的那个你要参加一队，你的成绩要平均80分以上哦。所以他是文武兼备，不是哦，只是说你身高够就可以了。你成绩要好，而且165公分以上。仪态要非常的端庄。 是。 好，这个身材当然一定要相当的修长。所以他是非常严格的才能进去哦。 对。 平均是400个人参加，只挑出96个人。你这个比例是不是？ 你觉得他是不是业余骑队啊？ 我不能，他搞不好是不是？但是他拿出证据出来啊！啊， 潘姐，方老师，我刚刚哈，这个事情很透露蹊跷了哈。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孟买春秋他其实也是北一女的，对不对？看他的文章嘛。因为先生是那个啥路透社以前南亚跟北亚的总经理还是总编辑？ 总编辑， 总编辑。一共他想看高虹安穿，因为他说想看北一女优秀学妹，表示说，因为这个孟买春秋嘛是北一女嘛。一共我想看他穿业余骑队制服的英姿。通常你如果是业余骑队，你会不会拍照下来？ 会啊， 一定有，因为学校也会留一些， 而且有很多照片。 哎，对， 好，爸爸妈妈就会拍了啦。 对啊， 哦，是是。可是呢，他说是乐队还是仪队啊？换句话说，乐仪旗是三种队呢。 嗯嗯。 好，为什么？他到底是乐队？因为王宏威是仪队，黄珊珊说他是乐队，他说后来才有旗队。 对， 乐仪旗其实是一三行龙舞呢。 哎，所以寡淡一个人身兼三个工作啊，一下要吹奏乐器，一下要刷要把这个耍枪，一下要耍旗子，还真忙嘞。 嗯。 所以你看，从这边 他今天要站出来才对啊。 对啊，一人身兼三职， 嗯， 这在创下北一女创校的记录了吧？ 因为学霸是外界给他的称呼，然后乐仪旗队也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什么外界？是郭台铭？ 那是郭台铭错了， 或者他是他可以他放个鼓，一边打鼓一边耍旗子，一边耍枪，是这样子吗？ 嗯。 那我觉得太荒谬了。 嗯， 今天会有为什么会那么多人不爽？因为能够成为乐仪旗队是一个荣耀。 对， 在北一女就是你是佼佼者，而且你未来你可能会从政，是各方你们现在都 top， 所以他有一定的光荣感。 嗯， 可是你今天高虹安竟然利用了这个光荣感。 是， 如果你不是，那被那些以过去几十年来是乐仪旗队的这些学姐学妹们， 嗯。 他们情何以堪？他们不能接受啊！你就不是啊？ 不，同届敢讲伊唔是哦？ 对啊，这个证据太好找了， 嗯， 因为一定有大合照， 嗯， 一定有相关的证，那能够穿上那一身制服，那个白马靴， 嗯， 是多少女孩子的一个向往啊！ 对， 所以一定会留很多照片嘛。 嗯， 那我就觉得，请高虹安站出来，否则会有更多的北女的同学出来爆料。 冠廷，你想不想看啊？ 有的话，就把照片弄出来啦，因为老实讲。嗯，不管是乐队、仪队还是旗队，其实标准都很高。嗯，我印象中，我念以前念板桥高中嘛，然后我们学校就是那个交通服务队啊，就是他们所谓的仪队。 哎， 嗯，然后这边可以耍枪嘛， 嗯， 然后我就去报名，他们就说卓安廷你身高不够，不能报名。 啊，嗯， 所以其实条件是很严苛的啦。 对，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荣耀。 对， 那如果高寒有，我就要赶快。 那如果他没有啊，这个为什么他要引述郭台铭这 边？没有，他这本书其实写的比较奇怪，因为。他里面的写法分两段啊， 嗯， 他说他前面先写说就是郭台铭讲说他是不愧是乐仪旗队嘛， 对 对 他写很肯定，那下面又讲了一句话是说我到底哪一点像是北一女乐仪旗队， 嗯， 然后后面才讲说哦是他的李杰教授这样子跟郭台铭介绍他的， 嗯嗯， 我觉得是他整个写的状况也很不清不楚，嗯，但是前面是肯定句啦， 哦， 就不愧是北一女乐仪旗队，就是说郭台铭的认知上， 嗯， 高虹安是北一女的乐仪旗队， 对对 对。那但是他自己搞不清楚说，那我是什么特质让别人觉得像嘛？ 嗯， 那我觉得既然引发这样误会，他要讲清楚。 对，他说是李杰教授跟郭台铭讲， 对， 那李杰怎么会知道？ 嗯， 李杰难道有？ 对对对对对 对，特别难道找真心社去调查？哦，原来高虹安以前参加过乐仪旗队， 嗯， 一定是高虹安跟他讲的嘛。 我远远的看着王瑞德挺挺的走过来， 嗯。 哎，不愧是陆海空三军。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李杰为什么跟郭台铭讲说他是那个， 对， 因为北一女的仪队， 嗯， 北一女的仪队应该我们全国佼佼者。我讲真的，今年的国庆听说国庆日表演也有北一女的仪队嘛， 嗯，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其实我觉得高虹安就出来讲，简单讲就也不用讲啦， 嗯， 脸书贴张照片就好了嘛， 对， 所以你就贴一张照片说我是真的啦，不是吹嘘的，这样就好了嘛， 嗯， 这件事情就把它给抹刷去啊。 那如果都没有呢？都不是 都没有的话，就要怪他的恩师李杰啦。 哎， 李杰为什么会无中生有说他是那个北一女的乐仪旗队呢？ 嗯， 那李杰为什么这样说？我就不懂啊。 嗯， 所以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之所以会被在这从九月二十号到现在被我们讨论，跟他的态度有关系嘛， 嗯？ 那为什么态度？就好像隔天去参加这个那么我们的同业黄光芹的节目里面，他泪洒现场，哭了好几次，有没有？ 嗯， 说的匪逃匪一样嘛。那问他匪逃匪是什么？他说只有匪逃匪知道匪逃匪嘛。意思一样，我说我们家匪逃匪只有匪逃匪知道匪逃匪，我就把他砸下面给他匪逃匪嘛，对吧？啊，那就是那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单单北一女的乐器队，人家会觉得 你是不是又在炫耀？嗯，那如果不是炫耀，他会讲说，也不是我自己说学霸的、啊。嗯，那你不是你自己修学霸，但当时确实有杂志去访问你的时候，就从幼稚园大班就会瞒着爸爸上网，然后写一篇什么东西嘛。嗯，这一切都会让人家觉得你从小就在炫耀嘛。嗯 哼，无论北一女乐器队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他要呈现出他是很精英嘛，很厉害嘛。嗯、 对。 那他在其实这本书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细节都是呈现这种状况。嗯、他还想呈现另外一个点，就是。郭台铭很疼他啦、啊、 对对 我举个例子就好，真的太多了。他说他有一天啊，在坐那个出差的飞机上面啊，然后呢一边看着书一边飞行，而郭台铭坐在他隔壁，看到高鸿安说你在看什么书，高鸿安跟他讲这是一本中国高中生的 AI 课本，然后你知道后面他直接写什么、嗯、他说郭台铭哦，看到这本之后直接说鸿安去买20000本吧、啊、然后直接郭台铭后来就买20000本，后来开启了相关 AI 跟教育部的合作。嗯，其实讲这本质上是一件后来政府也支持的事，没问题。但他写起来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荒诞不羁。嗯、就这些点背后呈现什么？他要告诉别人说他是郭台铭最信赖、信任的人、嗯嗯，这又是另外一种让人家觉得他与众不同。 所以你干嘛一起你泼郭台铭，还是你害郭台铭？ 郭台铭就讲了，我刚才洪一哥一开始就讲，在出书的时候，郭台铭看完之后讲了两个点、嗯。第一个点是说，哎、欸，这本书要他写完90%才给我看哦、嗯。如果我早就知道，我不一定会同意他出。啊、第二点是。哎、欸，这本书我90%我完全没动，这是他写的，我尊重他的创作。那、嗯、郭台铭某种程度，我觉得看了之后可能也没有这么开心了。 好，给了给了四叉猫啊，刘宇义工啊，他说用同样一个月的时间，网络讨论林志坚的折数高达18900折，总互动数是1468万多。好、哦，请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啊。而高鸿安啊。这个数字是6600、哦、只是林志坚的三分之一。一共统计林志坚是7月17日，8月17日是高会，但是高鸿安是9月4日到10月4日。换句话说，七月就是林志坚论文的时阵，那这个高鸿安也是讨论论文的时候。可是呢，一共高鸿安的总互动数只有638万，所以呢，林志坚1468，高鸿安638，那折数。这个讨论的折数林志坚是18900，但是高鸿安只有这个多少6600，好、哦、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呢这个义工啊，网友看了以后直呼高委员是碰鸿安啊，好、哦、真正是什么物件拢要大家归啊。他的意思啊，这个罗医师他的意思是不是要说一共一四天50万笔哈、哦，对他的追杀嘛。嗯，啊哪安内林志坚被追杀有多少啊？嗯， 我觉得他其实四叉猫是要展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高鸿安觉得说他把很多事情人设包装得很漂亮嘛。嗯，可是很多中间那个碰轰的过程一望即知啊。嗯嗯嗯。那当初林志坚是大家是很诚恳在讨论这个问题哦。哎、大家是想说，哎，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学伦的问题哦？嗯、可是到了这个高安事件的时候，其实有点变综艺咖了、啊、就觉得好笑了。嗯，好笑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多互动嘛，就看一看就算了嘛。 是， 那我是觉得说，我也想跟那个冠廷说，那个可不可以帮我借那本书《面试郭台铭》了？ 我有买，我有买。 哦，你有买是不是？哈，我真的想看，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其实有点夸张，是有点超脱我们说的现实的状况。那个如果你不认识高鸿安，你会觉得这一本是幻想文吗？哎，啊，为什么说一看你就看 AI 呢，就买了20000本？嗯，那我另外要讲一件事，就是说，你会发现是说，当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有问题的时候，嗯，其实看起来稀松平常事情，到他身上就变得很复杂。 那我们再来看，因为啊，这类上，董事长开讲，好，吴子嘉的董事长开讲，因为这个高鸿安自己办的，但是他又说推给志工团团长。那吴子嘉被人家告啊，被沈慧勇告，就是这场哈、哦。那吴子嘉啊，去告嘛，大家知道哦，我现在不是随便乱讲的哦，我讲民进党贪污1亿也要坐牢的哦，这不是用一般的加重诽谤罪哦。吴子嘉讲这个话，我是要负责的哦。好、哦，这样子，义工啊，刚刚讲的事情，沈慧勇公然说谎，他跟记者讲。他这个事情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其实是今年2到3月农历年过完的事情。谈什么事情？谈他要去台北市政府当12职等市长、市参事。哦，公沈慧勇求官，后来，好啊，进来这都有这个高鸿安嘛，对吧？哈、哦，来，然后呢，因为沈慧勇甲告啊，沈慧勇甲告了啊，10月3日的节目， 这个他去上那个宝洁的节目，嗯啊，宝洁啊就问他说：“你被柯P卖了？”哈、啊，吴子嘉说：“离谱到极点。”啊，宝洁又说：“被柯P卖了？”吴子嘉说：“当然是嘛。啊”我礼拜六去新竹啊，好、啊，宝洁说：“还有人敢卖你啊？”好、啊，然后吴子嘉说：“我跟你讲，我礼拜六在要讲这件事情之前的下午，就打电话跟柯文哲求证。”柯文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整个事情的内容。第一个事情就是今年的过年，旧历年跟沈慧宏见面，见面的时候谈定了，他们要到台北市政府上班，上十二职等的市长室参事缺。宝洁说十二职等很高诶，吴子嘉说讲得清清楚楚。结果到了礼拜天，记者一问柯文哲，他说柯文哲说记错了，啊、哦。柯文哲说去年的事情谁相信，我礼拜六打电话给柯文哲，你说柯文哲你说农历年过年，你知道我们做记者啊有双重确认啊、哦、第一确认完第二确认消息来源，两个消息来源以后我再来爆料。他说他不知道我们有两个消息来源，他以为骗了就过关了嘛，结果礼拜天早上大清早七点多，这个时候沈慧宏告了没？告了，就收到了柯文哲的简讯说啊，当时啊，我在小号上厕所啦。第二天后来想起来，我搞错了，我昏倒了嘛。你这个鬼扯淡。然后宝洁就说：“不是啊，你这么无聊啊，去扯人家这个干嘛？”吴子嘉说：“不是啊，沾了这个东西，我讲这个就是孤影，就是稍微，就是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事情，讲白了一点嘛，对不对？也是因为有一些好，接下来重点哦。”台北市政府的老交情在拜托嘛，对不对？我们拜托，我们也是喜欢这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没有？我们这个人挺兄弟，你也不是不知道。拍谁哦？吴子嘉是供他去抹黑沈慧宏是受人之托、哦，对、嗯、不？而且是台北市政府的老交情在拜托、哦。台北市政府是什么人诶？嗯，好来， 一定是男的不是女的嘛？他讲兄弟嘛。 这个宝洁说，你说差一天两天就算了，哪有差一两年的？好，这吴子嘉说，是啊，所以我听起来就知道你给我装傻啊。吴子嘉说，因为伟汉有跟他讲说，这个吴子嘉董事长要爆料的，柯文哲知道我要爆，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有趣了啊。吴子嘉说，柯文哲知道我要爆料，而且要讲沈慧宏求官。然后这个现在他不承认了，好、哦，哎，那个黄老师，你判断是吴子嘉被柯文哲卖了，还是柯文哲他就是这么坏要讲爆假消息，还是是吴子嘉自己弄的？ 吴子嘉这么无聊哦，哦自己弄个假消息、啊、让沈慧宏来告、啊、他没吃饭没太闲了是不是？闲着没事干啊？嗯，那反是柯文哲告诉沈说啊，沈慧宏求官是想要黑沈慧宏，然后他今天这个幕僚还讲说。哎呀，这个齁、哦、这个说出此讯息的是民进党要让沈慧宏自抬身价。嗯嗯嗯。哎那荒谬啦。那、这个电话是柯文哲打的，这个新闻要不是柯文哲打给这个让沈那个、哦、王伟汉知道、嗯、然后才有吴子嘉爆料嘛。这个料不是民进党爆的啊、嗯、这是吴子嘉爆的啊，那是吴子嘉要帮沈慧宏自抬身价吗？所以逻辑完全错乱。然后他还说啊，他们里面还讲他去年一月啊他们就提议啊，就是黄珊珊就提议说，去年一月如果林志坚落跑，嗯啊，沈慧宏你可以来台北市的来帮忙，嗯，团队就是你就来台北，哎，这也有逻辑错误啊，嗯，去年一月就说林志坚会落跑，嗯，哎，你也想太远了吧？ 对， 一年多前，而且就算林志坚落跑，嗯，那沈慧宏是副市长啊，那自然就代理成市长了嘛， 对， 他可以代理市长，他为什么跑到台北市政府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都是非常矛盾的地方。 赖瑞德， 磨假磨不行，行假不灵磨。嗯，吴子嘉董事长他来连续两天的录影，我就在现场。哦，所以整个经过我非常了解啊、哦。我的冷得很顶嘛，龙要紧，龙要熬，我冷得很顶嘛啊、哦。然后这件事你要知道，吴子嘉因为他本身啊被人家告过很多次，所以该应该不信不宅善，他不怕你告他什么无为不为，反正你赔多少钱，反正他没钱嘛。但这件事情可不是民事的那个钱的问题呀、啊，意图使人不当选席，两去关呀、啊，你知道吗？会判刑，只要六个月以上没有缓刑，立刻两去关呀、啊，那不是开玩笑的。 对， 那么这件事情啊，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罗生门，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王蒙妮 今年过年后跟去年的1月3号，去年1月3号到现在有1年10个月，嗯，你也记，你会记不清楚，你会记不清楚是去年一年十个月以前的事情跟今年过完年到现在的事情你会记不清楚，嗯，你搞阿骗，或许是智商157的人他刚刚的结果不像赶快，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显然是有听到一个风声，现在柯文哲推给谁？推给民进党总召柯建铭，柯总召嘛，嗯，我清告你，柯建铭会自己去跟人家讲说沈慧宏去求官吗？嗯嗯，没可能的事情嘛， 没可能，没可能， 没可能，嗯，所以你在说谎。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柯文哲，我跟你讲，新麦麦给他讲哦，因为在车上黄伟汉是把这个车上的那个手机啊开扩音，嗯，所以呢扩音以后呢，包括这个吴子嘉的谁，车上人全部都听得到。 对， 龙武静林威胁你柯文哲讲诶，人家跟你求证，你说就是这样。 哦，最有趣哦， 有趣啊， 所以法院可以传到其他的、哦。 我跟你讲，嗯，他们还他现在还有跟一个没有曝光的人，等于说也跟他求证嘛。嗯，那个人跟柯文哲都即将被传上庭作证。嗯，柯文哲如果做伪证的话，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我跟你讲，所以你就是讲唔对，你就是喊你简单就是撇清责任啊，嗯，啊，说我记错啊，还有你找人家四次，2016、2017找人家当交通处长，人家拒绝，嗯，然后呢，去年2021年1月3号那个崔人来供攻击大堆，人家也那时候根本林志坚也没有说要选桃园，然后呢，沈慧宏也没有选说要选新竹嘛，嗯，然后今年3月的时候呢，是黄珊珊打电话问这个沈慧宏，我干嘛？逻辑上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嗯，你说你卡点呢？好了，没去叫那十二职等的一关，所谓做冷衙门没有实权的十二职等的参事，嗯，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哎，一起护起就13职等，哎，然后你柯文哲12月25号就下台了，一心就起护起就满是做到12月25号、啊，嗯，我为什么要每个月少好几万，然后去做那个嘛？所以一切的事情只有一个事情，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讲？柯文哲为什么要跟吴子嘉、黄伟汉？不管你跟谁讲，反正你就是跟人家故意这样讲。嗯，很简单，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发酵传出去，哦，然后呢，让人家觉得什么？觉得沈慧宏是来求官的嘛？嗯，是来他来求官的这种人，怎么能够选他呢？所以你可不要讲讲啊，你记唔到，拍死，你去法院去甲法官讲啊。嗯， 今天啦，林志坚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一共沈慧宏啊去跟柯文哲见面，回来都有跟他报告，嗯嗯，哦，那啊，林志坚说啊，沈慧宏是谨守分气、遵守职场伦理的好伙伴，每次受到柯市长的邀约，都会向他说明谈话的内容，他都知道每次柯市长找沈慧宏的时间以及大概谈些什么。林志坚反问，可以理解求才若渴，哦，你想要人才，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有必要因为选举而说谎而放任幕僚或名嘴对沈慧宏抹黑攻击吗？而且柯文哲，你这个是你高度欣赏的沈慧宏，来东豪， 那个因为沈慧宏都不变成柯P的人了，嗯，非我族类了。阿哥，你再回来看那个吴子嘉董事长，他这个事情最好玩在哪里？哎，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了。是谁拜托他去开这个董事长开讲的？嗯，董事长开讲是为了帮高寒解套嘛？嗯，24万人同时在线上看这个直播嘛？24万呢？嗯，在为一合一刚洗，距离投票56天呢？他里面这里面的设计很好玩哦，打电话跟柯文哲台北市市长查证哦。嗯，是台北市市长是被查证的对象哦，我没有造谣你哦。是你吴子嘉自己要去爆料的，我没有叫你去爆料哦，嗯，我没有叫你造假哦，我没有叫你去散播谣言，让沈慧宏用求官来使他不当选哦，嗯，可是吴子嘉自己讲，起敬会的老朋友的拜托，嗯，好，记住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谁官司本身意图使人不当选跟诽谤，谁赢谁输我还不知道，在法院做伪证。行戏，嗯，柯文哲要出庭作证了，因为吴子嘉打电话给你，那天车上的人也要出庭作证了，嗯，因为你们是吴子嘉的证人，包括另外一个查证对象，最关键的是什么？谁委托吴子嘉开这场董事长开讲？这不是普通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选举2个月了呢，所以这些事情他们扯越多，死得越难看了，嗯。这场戏继续看下去，嗯，最关键是谁要吴子嘉了，嗯嗯嗯，这个最重要了。 来，那我们啊，看这个，这个，你10月2号晚上 即台北市环南总和市场有一个摊商联谊晚会，那暝啊，有一个这个男子他心肌梗塞，失去了呼吸心跳。会场里面呢、有护理师执照的里长参选人洪家娟当场实施 CPR， 不过最后他还是送医不治了哦。然后呢，有媒体就说事发当时啊，这个黄珊珊在还在喊动算。那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啊，他受访的时候替黄珊珊平反，强调事发当时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正在唱歌。好、哦，钟小平说那个男子倒下的那一刻是晚上7:54，他要替黄珊珊还原。男子倒下那一刻，陈时中刚好在唱歌，而且在唱《台湾你是我的母亲》。好咯，这个事情啊，这个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好、哦，他拿到了这个当天晚上参会的时候的影片，发现在舞台上，这个当时是无党籍的黄珊珊上台在致辞，黄珊珊根本没有。他说啊，影片可以看到黄珊珊进场的时候巧遇烟火释放，黄珊珊也跟着大声喝彩。当下舞台的主持人向民众宣布，请大家医务人员继续抢救，人命关天。黄珊珊不到主桌，直接上舞台致辞，然后黄珊珊市长候选人也就上台致辞了。简淑培说，影片证实钟小平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根本是恶意重伤陈时中。因为第一，民众抢救的时候没有人在舞台唱歌；二，民众抢救的时候舞台上是黄珊珊。好，来，那么这个啊是简淑培好、哦、公布的影片，他说啊。医务人员在旁边抢救民众的时候，黄珊珊开心的被簇拥进场，这是黄珊珊，她正要上台，可是呢，这个我们再看，好，黄珊珊上台了，医务人员在旁边抢救民众，黄珊珊开心被簇拥进场，然后呢，大家看这个人正在抢救，这个人正在抢救，然后呢，这个。黄珊珊说啊，我们最亲爱的林盛栋会长，他到那时候被人家请上台去讲话，可是不是陈时中在舞台上唱歌。来，我想请教一下庄委员，为什么钟小平要这样 说？这哦，这拢够野啦。这场迄天我拄啊在场嘛，哈。其实若要讲迄天上在场哈，我什么人唱歌？唱歌人家陈时中有唱歌。那在场就开始，阮开始去到一道一道致意嘛。致意的时阵呢，他惊他7:40，几分这时间袂记哩啊。拄啊拄着，阮惊到尾到舞台遐，拄拄着像拄着柯文哲啦。所以呢，迄天在场就像在场呢，我知影就是陈时中在场啦，柯文哲在场啦。黄珊珊也在场啦， 哦， 所以呢，阮就即马就经我甲陈时中讲，7:50你来走，因为等下咱后一场要卖付啊，咱来阁走后一摊的，伊就行足紧，就拄啊去到舞台啊，拄啊拄着会长之主的迄个林盛东，甲主席会干部，特甲迎到那个主桌那边，主桌一个坐了了，就开始计差不多，他们一个月时间。好，一个主持人就赶紧叫起来啊！叫起来，甲大家感谢感谢，刷了，因为阿边无多450多，是4-5千人呢。所以你什么钟小平底下讲什么现场500人，那也乱讲。现场是4-5千人呐、啊，不是500人呐、啊。然后呢，就叫起来就无多继续讲啊，伊讲啊，无唱一条歌，甲会长讲唱一条歌，然后就会长啊，阮大家底下唱歌，唱刷阮的路呀。其实现场发生什么事，老实讲。我们全部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但、就是讲看这个影片，不然我要去查证。我问李长在场的李长，李长我讲，我讲到底阮时阵是伫对呀？伊讲啊，在急救的时阵，因为场地足大嘛，所以那个都有分开的荧幕嘛，哈。哎，荧幕都要翕得上黄珊珊的电管啦、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讲，你要替黄珊珊澄清、辩解，讲他不知情。我没有意见，你怎么会突然去讲说那个时候那个陈时中还在唱在台上唱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拍影片照片拍到是黄珊珊在上面、你要帮黄珊珊，你用同属蓝军，你要帮他澄清，我没有意见、你也能说那场地太宽、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个是一件不幸的事件，大家来表示哀悼、你不是呢，你就说那是陈时中在唱歌啦，不是黄珊珊在电管在说话啊、这些哈，这个都完全把事实做扭曲了。 来，方老师， 这个叫做张冠李戴。就明明不是陈时中的事情，钟小平硬去陈时中。我讲说实在的、这个事情发生很不幸， 如果当时在四五千人黄珊珊在上面讲话，我觉得我们也不忍苛责嘛，因为实在距离很远， 不知道了啊，不知道了， 不知道。如果打在黄珊珊前面，黄珊珊还在讲斗算，那当然我们要批评嘛。 我打个岔，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哈，因为我不确定陈时中我们在上面唱歌，我说我不确定，场地太大，我说就算黄珊珊在现场的话，我也不认为黄珊珊知情。我有一句话没讲出来，就是说啊。柯文哲也在场啦，你看你为什么都针对陈时中来？你买让公柯文哲在场的时候，为什么柯文哲都没有去处理啊？我也认为，就算柯文哲在场，他也未必知道啊。 是， 所以这件事情本来要拿来打啊陈时中，结果不但没打到，反而凸显黄珊珊那天在台上啊。所以我就真的觉得说，这不难查证嘛。你钟小平当市议员当这么久了，这个时间点都很容易抓得到嘛。为什么不仔细去查，然后故意放一个？你看陈时中唱歌，陈时中这个毫无同情之心，这完全是抹黑，完全造谣。我觉得这样的手法只会变成回力枪，倒回来打到黄珊珊而已。 好，那陈时中啊，他评论自己的这个防疫成绩拿85分，采购疫苗拿90分。柯文哲听到那个分数说：“你去死吧！”对，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跟着女仆学猫叫，柯文哲带黄珊珊上直播轻松互动，但一听到关键字陈时中，他马上爆气。 防疫85分，买疫苗90分， 去死吧！ 自我感觉良好到一种无名不加。 什么叫自我感觉良好？就是这样，你病例来了， 砸出去。 听到陈时中自评防疫分数85分，买疫苗更高达90分，柯文哲气到爆粗口、飙脏话，引爆两人战火。 他的一个习惯用语了哈，我记得他已经多次这样讲。当一个市长哈用这样的话语哈，其实显露自己的没有口德而已了。 怎么会有这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那当台湾人民没有记忆吗？七党八党，你要把台湾的人民的生命当作一回事？你还敢说我们没有口德？你没有医德还说我没有口德？ 陈时中批没口德，柯文哲再呛没医德，炮火四射，完全抢尽黄珊珊风头，俨然是北市长选战蓝绿白外的第四位候选人。 柯文哲市长一向以台北市第四组的市长候选人自居。每天霸着戏台不肯下来，乐此不疲。那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2024打算。 我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作为医生的人哦，动不动都叫人家去死，那把这个当作口头禅，对很多人说过这句话，而且是不分男女老少。 粗口飙骂陈时中还不道歉，就连国民党议员都看不下去。柯文哲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对黄珊珊选情是加分还是扣分？选票会证明一切。 哎，罗医师。一个被吹病例被吓陈时中，你干嘛一起什么心态哈？ 他今天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那时候有感觉就是说，这就证明过去当陈时中还是指挥官的时候，每次中央很辛苦要把事情做好，疫苗发下来，告诉柯市长说赶快让所有医护拿到疫苗，他就不要，他心里面就在想说，去插吧，去插吧。那现在问题是什么？这个去插吧，这后面的意涵是什么？不是只有陈时中会被他说去插吧，这后面牵扯到是说都是人命的问题啊。你不理指挥官，当初黄珊珊他也不接电话，那最后是什么？是人民受苦。那最麻烦是前几天他还说，他说赖清德根本就是这个觉得所有疫情都从台北开始，根本就不尊重台北人。你发现他把所有事情都扭曲了，这是问题哦。 是。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我还是要曾经丢给你，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哇，你们医生怎么那么跋扈丢给你？不是。他那个动作是在羞辱人家。我们所谓丢病例是说你写的不好我就丢在桌上说你给我重写。那是因为我们基于对病人的关心是你病例写不好怎么会照顾好病人呢？所以对一个年轻医师做不好是会丢病例没错，但不是羞辱。那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说，黄珊珊你在现场，你看到你的老板这样子，你现在想要选市长哦，如果啦，如果但那个机会很渺茫啦，11月26日如果你选上，是你当市长还是这个老板继续当市长？是你来执政还是他垂帘听政？ 是， 你当场就要有道德勇气说你不能这样做。那我退一万步说，如果你对于柯文哲这样的行为你都没办法制止，你这样还办什么两岸一家亲、双城论坛？你要论什么？你看到上海市长是跪下去还是怎么样？你完全没办法招架啦。 好，来，那明先生，我请教你哈，咱看这个新闻哦，嘿，这是9月30日黄珊珊接受电视节目《新闻面对面》的专访。主持人问他 过去身为台北市政府防疫副指挥官，应该有资格替中央防疫作为打分数。若替陈时中打分数会有多少分？黄珊珊说，整体而言至少有80分以上。所以你有看到吗？他叫他把上拍分数。 陈时中。 啊，拍几分？ 八十嘛。 哦，八十以上哦，至少80以上嘛。嗯。因为他和柯文哲各做会嘛。嗯。好、哦。啊，今天柯文哲讲要甲削迄个陈时中嘛，对不？用病例嘛。黄珊珊今天跟进说，啊，如果满分1000分的话，啊、哦，看他有没有80分。啊、哦，他解释自己上次在节目啊，说中央防疫成绩在他看来有80分是整个国家，台湾在全世界至少是做到了一些还不错。我觉得陈时中就像网友说的吧，如果满分是1000分的话，看他有没有80分。拍摄对一个是黄珊珊哈， 啊嘛对黄珊珊来讲也是足无奈啦。黄珊珊我其实伊相对是温和啦，伊问政也是温和，这人是侪温和诶。嗯，阿姆哥，你对黄珊珊来讲，成也柯文哲，败也柯文哲。你不柯文哲来提拔黄珊珊，以外都是副市长嘛。阿姆哥，你甲伊受访的是，其实柯文哲定定口无遮拦嘛。你讲迄三日用去死吧，迄三日其实绝对扣分嘛，迄不加分呐、啊。你不管你对着场合，你不管是接受哪一个平台，人讲啊认为讲啊，迄是比较对支持者较侪是家己支持者受众、嗯，你讲。阿姆哥，你讲啊，较淡咸，迄绝对是扣分的。 不过我感觉，那我对黄珊珊，我感觉这个人安尼嘛不 OK 呢，对不？你今天五天前说陈时中有80分以上。今天个为着要啥要破那个啥柯文哲，结果伊就讲满分是1000分，这是什么做人标准啊？ 标准那一致啦。 来，冠兄， 何哥，我补一下就好，就是说，我觉得柯文哲这样讲是很没品的表现了、啊。嗯嗯，选举大家也参与这么多了，选举有时有一条线在那边，那一条线是一个隐形的线，但你跨过去之后，大家会觉得离谱。选举可以干嘛？你可以去检视对方学历，可以检视对方家财，你可以检视对方家族，都可以。嗯，但台北在就抓人去戏呀、啊。哎，他今天是在点名，这是等一下在讲陈时中，他直接讲说去死吧。嗯，哎，这是在就抓人去戏呢。这个选举不能这个样子啊！我认为这件事情，理性的选民看到，嗯，黄珊珊的中间选民会掉更多了。这第一个、哎，第二个事情是刚才洪仪哥讲的，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民众党还是黄珊珊陷入一个很奇怪，常常自己打自己脸。嗯，欸，前一刻媒体在问黄珊珊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表现，他给80分嘛。嗯嗯。过没几天，开始去羞辱陈时中。嗯、啊你到底是就这个是很重要的议题嘛？你对于中央防疫表现，你肯定还不肯定？嗯，我觉得80分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肯定的分数嘛。对。结果你现在跟柯文哲这样一起在那边羞辱陈时中，嗯，会让他觉得很奇怪。那最后我讲，他反映在民调上了。最近啊，我不知道跟瑞雄委员看的一不一样，就是我看到一些数字，黄珊珊跟高虹安都面对一样状况，就民众党的高虹安或者是柯文哲的黄珊珊面对一个状况，就是他们之前是20-39，遥遥领先国民党跟民进党，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两个礼拜以来，都呈现一个共同特色是，他们20-29还是领先。 哦、你说岁数是吧？ 岁数，但是30-39。已经没有领先了。嗯嗯嗯。这代表说其实他们本来就是黄珊珊跟高虹安本来认为说年轻人支持嘛。嗯。可是连年轻人现在也松动。我觉得跟最近这一连串表现有关。 你做后的做后嘛，你刚好一刚刚拍分说拍八十分啊，讲什么起码一个八分呀，因为1000分的满的那个满分是1000分，起码存八分，那我有点在意。 我真的觉得黄珊珊他这个说，让大家觉得他这个样子一种过去的形象差太多了。嗯。你说哎，我当初涨80分是整个国家。 对。 那请问，那现在你讲80分是指什么？台北市吗？ 不是，那个问题我刚刚给大家看。 对， 新闻面对面问他的是，你帮陈时中打几分？ 对嘛？嗯，那你还要硬凹说这是整个国家？嗯，啊，你现在是认为是什么？80%是台北市的防疫吗？嗯，那80%是台北市的防疫，谁要负最大责任？嗯，柯文哲啊，柯文哲是指挥官啊。嗯，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硬凹，你那边硬凹哦，什么80%？所以我真的觉得黄珊珊，你这样就跟你过去的人设差太多了。嗯嗯。但是我不要讲柯文哲讲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嗯。我讲蓝营听得爽死了啦。哦。高兴到不得了，说到深处了，他们真是把陈时中视为仇寇嘛。嗯嗯。去死都后娘啦。就是这就是蓝营的人。但是谁倒霉？嗯。黄珊珊把中间选民给赶走了。贾万安的深蓝票也被柯文哲拿走了。嗯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比如说柯文哲不断，但是我不要讲，大家讲说他暴气，嗯嗯， 他只要一听到陈时中三个字就爆气。 是， 这种人能够当国家领导人吗？ 嗯，好，这个蒋万安啊，好，伊是三太子，太子也面前就抓，伊讲啊，未来如果有什么人随便来欺负我们台湾人，他绝对拼性命，给他拼输赢到底。这是我们架杠台湾人的精神，台湾人的气魄、哦、可是他老爸去吃习近平的家宴，他说的是真的吗、哦、那他真姓蒋吗？后来如果真的让他选到台北市长、首都还要选做总统吗、哦、台湾要不要紧、啊、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这个前国大代表黄鹏孝，以供啊蒋孝严、哦、他在2014年2月18习近平在中南海特色家宴款待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结果一个月后啊，这个蒋万安啊都回来台湾设万泽国律国际法律事务所台北分所。过一年、哦、2015年蒋万安在上海就决定要选立委啊。以供啊葛莱仪、哦、警告中国一定会在台湾寻找潜在合作对象。所以啊，这个黄鹏孝啊，一直质疑这一点。皇帝引弓啊，这个蒋孝严啊、哦、啊，这个台商去啊，这个说他骗钱这个事情啊、哦、啊，这个蒋孝严是败诉的。那这个皇帝引弓啊，要求我啊，这样蒋万安做台北市长，到底蒋孝严的影响力会扩充到什么地步？要花多少钱？好、哦。那我们先来看啊这个台商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请青龙兄他为什么要写门里还是门外这一本书。好、哦、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两岸交换意见， 出席两岸健康论坛侃侃而谈，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孝严与中国关系良好，还是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理事长，但有台商指控他拿了钱不办事后，他愤而提告妨害名誉并求偿1000万，日前却获得败诉，台商也免赔。 那如果说蒋家又增加了所谓首都市长，他们更有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时候，那受害台商他要多花多少钱？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在法院的判决是值得慎思的。 律师在脸书秀出判决书，表示法院认证蒋孝严的台商协会拿钱帮忙乔事，如今选举快到，背后意义引人省思。而纠纷起因为吴姓台商2017年在中国经商，因投资纠纷遭到中国禁管，要求缴交1.8亿新台币才能回台，于是找上台商协会的奉信财务长帮忙牵线，并给了约3200万台币的作业费。但台商控诉见了蒋孝严后却没有回应，最后还是自掏腰包才解除禁管回台。 你去当场去找他，但是条件要我付700万人民币，他去我已经写好的两个信件，是给安徽省的省长，然后跟我讲就是要给国安先去用。 当时台商投诉周刊新闻曝光后，蒋孝严的办公室主任詹清池表明办公室只拿到100万台币，愿意全数退还，也强调蒋孝严一毛钱都没拿，更发声明台商与奉信女子的金钱纠纷与台商协会无关。但记者回到台商协会登记的商办大楼，但保全说早就搬走，电话也变成空号。 台商指控您赴京的中国台商会好像拿钱不办事， 谢谢。面对记者提问，做儿子的蒋万安不愿表态回应，蒋孝严负面新闻一再传出，就怕冲击年底选情。 好，那么这个是这个青龙兄啊，他写的新书啊，花了2年多，叫《门里还是门外》。那我想请教一下青龙兄，为什么你要写这本书？ 我先讲这个书的名称啊，很多人好奇说为什么是这样的书名啊？因为蒋孝严先生他出了一本这个等于说回顾他的传记的自己的一本书，叫《蒋家门外的孩子》。嗯，哎，所以我是沿用他这个书名哈，但是呢，进一步来 question 说到底是门里还是门外？嗯，哦，是这样子啊、哦，这个是这样子哈，因为2年前我写了一本蒋经国日记揭秘，嗯，那个时候就第一次披露出来说。蒋经国在他的日记1954年的10月的日记啊，居然说这双胞胎不是他的小孩，而是王继春他的部属啊。这个跟我们过去的认知啊，这个落差太大了啊。 那么当时啊，我跟一些人，甚至我去请教了蒋孝严先生，那当时认为说，因为他的日记要给他爸爸看，那他怕他婚外生子的事情啊被爸爸知道了，所以呢要做一个撒一个小谎啊、嗯。可是后来我查了资料之后，我发现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哎，因为我看了包括蒋孝严这一本啊、这个蒋家门外的孩子都自己写到说，1942年呐、啊，这个41年的年底啊，嗯、这个张亚若到桂林去待产的时候啊。嗯蒋经国自己都已经到重庆去跟他爸爸报告这个事情。那到了生了小孩之后啊，后来又特别到重庆去，所以才会有这个孝严跟孝慈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是他自己书上写的，这表示他爸爸早就知道这个事了、啊。那为什么还需要在日记上去 写王继春？ 写王继春这不成立嘛，对不对啊？那我后来因为很多人也在问说，那我怎么会这个时候出这个书哈、啊？其实我两年多了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当记者啊，当你把一个疑问丢出来，你总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对不对？但是呢，我后来在想到说，张孝严啊，蒋孝严先生他在2002年啊，法律程序已经完成了哈、啊，认祖归宗，然后04年也从姓张改姓蒋哈、啊。可是呢，有一些问题没办法回答哈、啊。刚刚讲那个蒋经国的日记只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的爸爸，他所谓的姓蒋的蒋经国啊，这个人，结果从1949年来到台湾呐、啊，1988年过世，长达39年的时间，从来不见双胞胎。这是蒋孝严自己书上都写的，而且他一直想不透为什么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王生，大家知道说王生啊是奉蒋经国之命要照顾双胞胎啊，而后来啊，这个内政部的专案小组。接纳他这个所谓的有抚育的事实，也是根据王生的一个证明啊。可是呢，同样的蒋孝严那本书上都写到说，最初几年的确有接济，但没几年就停掉了，让他们在新竹的这个张家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啊。那这几个东西都非常的不合理啊，因为你如果王生是奉蒋经国之命去照顾。他怎么可能是像蒋孝严书上讲的说是因为他跟他舅舅不和那就不去了齁。这怎么可能嘛，这肯定跟蒋经国的态度有关系嘛。所以我是循着一个疑问说 ,1950 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950 年中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先看到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谜团，然后我刚讲到说1954年的10月弄出了一个王继春来，结果我后来又回过头去看日记，又发现他在1954年一样是10月，他日记上写说他这1942年的日记被撕掉甚多，被偷撕啊。我再去查，结果被撕的日记一个是3月份的，一个是8月的日记。3月份呢是双胞胎出生的时间，双胞胎是3月1号出生，他的3月24跟25号两天的日记被偷撕掉了。那结果我再去翻了一下他的日记，他23号才从赣州到桂林去借一个公出的名义去看双胞胎，所以2425一定是记一下他当时见的双胞胎的一些记录。然后再来呢是8月的日记被撕掉，从8月9号到8月20号12天的日记，而张亚若正是8月15号过世的。OK， 所以呢这个里头啊有很多的这种让人家看不透的地方，怎么那么巧合都在1954年，而且他是1954年补记说他1942年的日记被撕，而被撕的刚好一个是小孩子出生，一个是那个妈妈死掉的 时间，谁敢去撕蒋经国， 以及怎么懂得撕那么关键的日记，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说是蒋经国自己撕的，我也问了一些这个跟这个他的日记有关的一些人哈，可是没办法去衔接。那么直到我今年的七月，因为跟我的父亲郭礼伯这本书的作者郭宜希先生跟他联系上的，我跟他问了很多的事情。大家知道他在十几年前出了我的父亲郭礼伯这本书啊，他就写到说啊，是因为事实上郭礼伯跟张亚若啊是在蒋经国之前他们两个先在一起的，是在1934年在南昌他们就认识，而且因为郭礼伯帮忙张亚若解决了他第一个婚姻啊，因为他的前夫这个自杀，他被唐家的人送到看守所去，靠郭礼伯 谋杀， 对，指控他谋杀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他变成郭礼伯的情妇，等于说金屋藏娇， 那就是我当时是中将， 中将啊，就是1934年的事情。蒋经国是1937年的4月才从苏联回到中国，然后呢，那一年抗战，七月抗战，然后他到大概秋天的时候才被奉派到江西去工作，那因此呢，来了之后，老蒋想说这个儿子离开中国12年，各方面都不熟悉，所以就请郭立博到重庆去，当着蒋经国的面告诉他说，因为啊，这个儿子啊刚回来，要他做老哥哥来指导他。然后呢，到了1939年，郭立博有个新的职位要被调到重庆去。 对， 那当时呢，因为张亚若在郭家要争名分，跟郭立博的原配姓赵吵得很厉害，那么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说他如果不做设法解决，他人不在的话，两个人可能会有杀身之祸发生啊。所以他去找蒋经国来协调，因此就安排让张亚若到赣南公署去工作。小蒋本来就跟就对张亚若有好感，所谓的照顾之便就产生了情愫，进而就在一起。就循着郭立博一样的模式啊、然后呢1941年 变成蒋经国的情妇， 变成蒋经国。而这个时候郭立博人不在赣州， 他在四川， 他在重庆。对，在重庆。然后到了一年多，1941年的四月，郭立博又奉派一个新职，那个新职还有3个月才要到差，所以他就趁便回到赣州去，又找了老情人。然后呢2个月后，张亚若跟他说他怀孕了。然后他跟他讲说，你还告诉谁？他说就只跟你讲。他说那怀的是谁的小孩？他说当然是你的。张亚若这样说。 都是郭立博的。 说是郭立博。那郭立博想一想，就是说你先不要告诉经国。因为那个时候等于张亚若是同时跟两个男人往来了。等于是这样子，有重叠期嘛。那所以就跟他讲说，然后呢说是姓郭，姓蒋的比姓郭的好。因为对你还有对小孩跟对妈妈都比较有这个将来的都比较有保障。是这样的一段话啊。关键点在于说，原来啊来到台湾之后，蒋经国跟郭立博还有来往。因为呢根据郭宜熙的回忆，每一年陆军官校就黄埔军校6月16号校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蒋经国南下，跟他陪他爸爸参加这个陆军官校的校庆，一定会到他家去，等于见这位老大哥。 对 啊，两个人见了面啊，所谓的吃饭喝酒无所不谈啊。那么他也认为那个时候一定会谈到双胞胎的事情，一定会谈，因为他父亲1977年在荣总住院告诉他的话就有讲到说，是因为这个要蒋经国还跟他讲说，两个小孩现在请王生在照顾，但是王生毕竟是外人， 对 啊，那他自己又不方便，是他要郭立博有空快去看看岳母，这是这一段的背景哈。那因此呢，我的判断就是说哈，是1950年代的中期啊，在一次郭立博跟蒋经国啊在家里无话不谈的聚会当中，把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把当年张亚若跟他说的事情，跟蒋经国透露了，而蒋经国当时当然。50年代初政敌的确很多复杂，我想他心情上一定是跟原来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原来觉得他对张亚若这个问心有愧，因为没办法给他名分，没办法交代，但是当发生这样的变化了之后，他变成问心无愧。他日记上也写到说，他那两个日记不见了哈，虽不记得。 对，他你的意思是说，他后来认为这两个小孩不是他的。 我认为他从50年代中期，他心里已经认为这双胞胎不是他的小孩 啊。好， 因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什么1954年会有这两段王继春的名字，会有这个1942年的日记，我被认为是他自己撕掉的关键日记，以及为什么王生的接济在50年代中期突然间是中断了，以及为什么他从1949年到1988年都从来没有见过， 时间没有那么多，那你推断他的这个小孩是谁的？ 我是认为这样子的，从描述来讲的话，当然可能性最大的是郭立博，但是我必须说这个纯粹都是靠郭立博给他儿子讲，儿子他儿子来再转述出来，这都不能当作100%的证据。其实回过头来，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DNA 嘛，就是 DNA 啊。因为当年啊，大家知道这个2002年的时候啊， 当年内政部跨党派小这个专案小组的程序啊是有问题的。 嗯， 那个根据啊这个所谓的1065条的这个第二后段的那一项啊，那个死后是不能根据那个条款，一定要根据1067条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民法啊。 当时有点便宜行事啊、 不是，根本是特例啊，你现在找不到第二个民间的事可以照办的、绝对没有。 是。 嗯。 是。那所以啊、应该你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叫做郭万安。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如果验出来的结果，他也可以选择回到母姓， 嗯， 他也不一定要认这个东西啊， 啊， 也可以还是回到张万，这都无所谓。 对， 甚至我必须讲，验出来，如果他做了一个，比如他跟蒋家的后代验，因为现在验 DNA 的程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虽然说是已经好几代了啊，是完全可以做到，我觉得也不能排除， 嗯， 还是有蒋经国可能，因为。张雅若当年有没有讲实话？ 对， 其实不一定，对不对？而且当时也很难说他完全知道。 你觉得他们验过 DNA 了没？ 有人在猜测，但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有人在讲说是不是验过了，但是不能公布啊。 这验过了，为什么不能公布？ 是 OK， 如果是的话就公布了。 不是，现在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在据我所知啊，这个一样要参选台北市长的苏焕智啊，他除了已经去台北市民政局去陈情，他认为当年的这个审查是有问题的。 嗯， 然后他昨天到监察院啊去这个陈情，然后他可能这两天会到行政法院啊去提起啊假处分。 嗯， 他要求甚至到这个选票印制前呢，要求做紧急假处分， 是 就是要让候选人的名字登记是否为实啊。 嗯嗯嗯嗯 的部分哈、啊，这个如果来的话，你不验不行啊。 好，这个啊、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跟疑问，可以去买这本书。 哎，谢谢谢谢。 那范老师，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知道，哇，原来他不姓蒋哎，他姓郭呢， 嗯， 那你觉得对他的政治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啊。你说蒋孝严的绯闻，为什么后来大家会觉得不应该打到这样子？因为这是蒋孝严他自己要负的责任， 对， 跟蒋万安的选举没有关系嘛，又不是蒋孝严在选，对不对？ 嗯。 但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姓氏是有关系？因为蒋孝严是打的他是蒋家的后代， 嗯， 他才能够在之前打败罗淑蕾嘛，党内初选，罗淑蕾是现任立委啊。 怎么他名字是爷爷取的？ 爷爷取的嘛。然后他说，既然三柱说我是蒋经国的精神，我是蒋经国的孙子，我蒋经国的精神，他是打的蒋家的招牌， 嗯， 在谋求他的政治利益，所以这个可以去讨论。 是。 另外就是蒋孝严所做的什么中国台商什么发展协会，那个为什么要值得讨论？那个是牵涉到公领域， 对， 就是他拿着他的蒋家身份在对岸在斡旋， 嗯， 然后拿台商钱， 对。